二，联合词组。应该出发， 应该出发。 加工车间， 加工车间。 交通公司， 交通公司。 喝杯咖啡， 喝杯咖啡。 攀登山峰， 攀登山峰。 息息相关， 息息相关。 珍惜光阴， 珍惜光阴。 今天搬家， 今天搬家。 中央机关， 中央机关。 江山多娇， 江山多娇。 东方之珠， 东方之珠。